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0集。槐叶深深，一轮红日挂在远山，夕阳的斜晖笼罩了世界，风中枯黄的叶子打着旋飞舞，像枯萎了翅膀的蝴蝶，焦黄的齿间划出哀伤的低笑。他走到窗边，伸出手，边缘镀着金光的叶子飘飘扬扬，即将落在他的掌心。就在那一瞬，他看见银亮的流光在眼前闪过，抬起头，却见世心枯竹一般的身影。 傻孩子，不要哭啊。 世心望着他，深邃的眼睛里深藏了许多他曾经看不懂的哀伤。银线在空中收紧，锐利的光芒迅速闪过，他伸出手喊了声： 不要！ 苍老的身躯在刹那间四分五裂，血如泼墨，染红了整个世界。千万哀魂在脚下呼啸而过，他的耳边不断响起故人的呼唤：小恋，小恋，小恋。他痛苦地抱紧头颅，蜷缩在地上。他不明白，为何别人看到的都是无上极乐，而他看到的却是无边的苦痛。是不是这世上从未有过极乐？极乐是自我欺骗的谎言，从头到尾，一切都是泥沼一般的苦难和灾厄，万事皆苦。身为凡人，便永不可解脱。呼唤在他耳边不断重合，仿佛是千万流水汇成海潮，将他淹没。风在他耳边飘摇而过，他看见故人的魂灵踏过不可测的彼岸，他们一同回望跪在地上的夏侯恋，哀笑着开口。他流着泪哀求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可他们终究还是说出了口。小恋，后会无期。原来这声声呼唤，从来都是故人的诀别。黑暗像一个巨大的蚕茧，将他重重包裹。世界尽了声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他好像沉进了深不可测的寒潭，冰冷的水浸没了身躯，寒意像蛇在四肢游走，最后侵入心脏。他闭上眼，像无边际的黑水里的一只小小浮游，无根无底的飘荡。如果可以，他是否能变成一根没有知觉的浮萍，从此不再忧愁，不再痛苦？谁能告诉他，到底要如何才能够大彻大悟？视野忽然亮了一点，他睁开眼，远方出现了一盏灯，像漫漫长夜的一颗星星，盈盈地发亮。足下的水波荡漾起涟漪，少年谢金兰素衣白裳，提着灯涉水而来。他的脸还是一如既往的苍白的几乎透明，身躯还像以前那样孱弱，却又像桀骜的松竹，风雨不摧，霜雪难侵。夏侯恋怔怔地望着他，忘记了反应。卷灯的光晕越来越明晰，谢金兰走到夏侯恋的面前，举起袖子擦干他的眼泪。 少爷。 夏侯恋的嗓音沙哑，谢金兰张开双臂抱紧他，温热的呼吸洒在他耳边，这温暖这样真实，甚至有些灼热，像一团火焰。 你不是说抱一抱就不难过了吗？ 谢金兰轻轻地道。 我抱你，别哭了，好不好？ 汹涌的悲伤终于决堤，泛滥成海，他泪如泉涌。黑暗在他们脚下绵延无绝，仿佛铁铸的冰冷牢笼， 只有那一盏盈盈的青灯撑起方寸的光明，正好照亮紧紧相拥的两个人。那一瞬间，夏侯恋觉得时间无比的漫长，好像一直绵延下去没有尽头，而他们被永远地留存在这里，如同尘封的不灭回忆。诸行无常，万事皆苦。倘若他的心足够坚韧，他是否就可以正视淋漓如血的苦难？他不求超脱，只求这颗心足够深广，直到能够容纳所有苦厄。因为有谢金兰，他便会有无穷的勇气。他闭上眼，埋入少年的颈间，在血淋淋的坎坷心间，他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意识渐渐回笼，所有似真似幻的幻觉都消散如烟，唯有紧紧拥住他的怀抱没有消失。他茫然地睁开眼，看见沈觉苍白的侧脸，他愣了一下，抬起手戳戳沈觉的脸颊，脸肉凹下去一个窝，沈觉竟然是真的。 少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夏侯恋呆呆地问。沈觉弯了他一眼，道： 谁给你的能耐吞极乐国？谁让你养你娘的骨灰？ 沈觉越说越气，眼眶通红。 谁让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你就不能等等我吗？容我想想法子，想想法子。 夏侯恋把头埋回沈觉身上，低低地说道： 少爷，你今天可不可以不要骂我？ 沈觉胸中涌起强烈的酸楚，夏侯恋靠在他身上，这是他第一次见他这样无助可怜的模样，像一个孩子。他轻轻拍着夏侯恋的后背，说道： 不骂你，不骂你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夏侯恋问他。 你发了多久疯，我就来了多久。 我哥怎么没有拦着你？ 你在屋里头又是哭又是嚎，你哥也被你吓得够呛。 夏侯恋转头看窗外，莲香和沈问行他们都站在院子里探头探脑的，看来他这动静弄得真挺大的。夏侯恋顿时觉得有点尴尬。沈觉拿手擦他的泪： 看见什么了？头一回见你哭成这傻样，真是开眼了。极乐果不是能让人欲仙欲死吗？你怎么还哭上了？ 服完药浑身都软趴趴的，夏侯恋靠着沈觉坐着，闭着眼说道： 看见你了，少爷，你是我的极乐。 沈觉听了心里只是哀伤，好像尘埃铺满了心房。 阿莲，对不起，我好没用，是我太没用了。 不关你事儿，看什么老往自己身上揽？ 夏侯恋疲惫地笑着，目光挪到他网巾底下的疤痕，已经结痂了。夏侯恋想起他身上的伤，迟燕那小子下手太狠了。夏侯恋自己宁愿被日，都不舍得打他，迟燕却把他打得两天没下来床。可沈觉额头上的伤不知道哪里来的，迟燕说头骨结实，他从来不往那里看。夏侯恋问道： 你脑袋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 沈觉没说话，默默移开目光。夏侯恋慢慢拧起眉毛来： 你那天好端端的跑去广陵寺，该不会去求佛了吧？这伤是磕头磕的吗？ 见沈觉抿着唇不吭声，夏侯恋什么都明白了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我以为找气功大师已经是你的极点了，没想到你还能去拜佛。哎，少爷，你好傻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